第158集。 哎呀，没必要，没必要，唐姐你说一声就行了。 有必要。唐以川说，公事公办，程序就是这样。 直接向院长告状，还是这么一个直接要求检察权介入民事诉讼，质疑法院裁判权威的告法。这案子就算原本能胜诉，估计这下都得被穿小鞋了。陶银那小子汗如雨下，频频以惊惶的目光向我求助。我叼着烟，一边冲他笑，一边耸肩膀，表示自己实在爱莫能助。突然间，显示为二中院曹院长的电话就接通了。对面传来一声：“ 哟，小唐啊。” 带着明显笑意，我略微不忿，心说果然检法沆瀣一气，两家的领导是很相熟的。陶银估摸都快被吓傻了，直接起身告辞，说着想起来还有事情要办，仓皇离开了包间。 是我，曹院最近还好吗？ 唐一川接起电话，既官方又亲密地与对方寒暄几句，说了些与司法工作相关的内容，就挂了电话。陶银狼狈出逃的样子很可怜，我摇头叹气，对唐一川说，唐简又何苦吓人家，这小子都快哭了， 看见他烦。 人都走了，唐一川还是不动筷子，淡淡问我， 你早知道他是来求人办事的？ 我赶忙撇清， 哪能啊，也是看见这顿饭的阵势才反应过来的。 见唐一川眯着眼睛，一脸的不信任，我又说， 你自己什么德行你不知道吗？别说攀关系了，如今还是法律这碗饭的同学，个个避你如避瘟神，也就这小子初来乍到拎不清，非要往你枪口上撞。 唐一川想了想，似乎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，神色这才缓和一些，伸手拿起了筷子。 吃顿饭还吃啊？ 我诧异， 不吃浪费了。 唐以川捡最贵的菜夹了一筷子， 吃不完还可以打包。 吃完饭叫来服务员结账，唐以川料得不错，陶银那小子还是很识礼数的把账结了。一顿饭吃了10000多，唐以川不受这个人情，对我说改天也请那小子一顿。 你请还是我请啊？ 我问他。 当然你请。 唐一川把他的车钥匙扔给我，理所当然地说， 我不是司法民工吗？哪有你们律师挣得多。 窗外华灯灿烂，江水粼粼生光，我抽着烟眺望江景，看着眼皮底下这幅梦幻感十足的春江月夜，对身旁的唐一川说， 今天时间还早，不如去打个夜场。 唐一川看着心情不错，欣然应允。打夜场篮球的地方不好找，我们驱车赶到时，灯光铺了满场，几个学生已经在场上活动开了。我向学生们请求加入，获得允许后跟唐一川分了2队。 哪个刑辩律师不想干赢检察长呢？ 法庭上我是从没有占到过他的便宜，所以我一边运球一边寻思耍赖，装得殷切又可怜。 唐检察长，小律师我生平就这么一个梦想，您就替我圆了吧。 我看你是忘了看守所里的滋味了。 唐一川弓腰防守，一点也不慌，他扬起一点轻蔑的笑容，直勾勾地望着我，一脸的你敢耍赖试试。周阳以前就提醒我，跟着姓唐的小子相处没好处。唐一川也不负众望，哪里惹得起啊，只能退让。执着间，唐一川已经动身抄球了，我一时失察，竟真让他得了手。听见我同队的两个大男孩生气地嚷嚷起来，我只好以犯规阻挡他进球，身后拽他衣服，两个人一上一下一起摔倒下去。 想死就成全你。 唐一川爬起身恼了，直接动手勒我脖子，手劲完全不收。 哎，这种单方面的欺压是不合理的。 我宁死不降，嬉皮笑脸地跟他扯皮。江书记刚在大检察官研讨班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，说要构建新型的检律关系，对抗不对立，交锋不交物。怎么，你连你们大 boss 的话都不听了？打是真打，也就稍稍控制了一点力气。唐一川未免影响学生们打球，总算放开了我。球赛继续，球在空中飞来晃去没两下，这回到了唐一川手里。我负责防守唐一川，故意扰他心神说， 同学们对你都很有意见，所以呢？ 唐一川的运球速度开始加快，人已至三分线圈外。 考虑到我的人缘一向比你好，要不你今天让让我，我罩着你算了。 好吧，人前还是老样子，冷若冰霜，不近人情，但人后，或者说独独在我面前的唐一川，笑容明显多了不少。他忽然站定，做出要将球传给我的手势，待我伸手去抄，他竟只是虚晃一枪，起跳投篮了。三分球撞了下篮板，还是稳当当的进了篮筐。 喂，这算哪门子的让我呀？ 你们律师喜欢图虚名，我们检察官都是很务实的。 你 得秉着交锋不交物的领导教诲，这球和这架都还得打。许苏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，问我要不要出去野营。我一时不察，还以为是去那种有山有水能野钓的森林公园，当场爽快地答应下来，还约唐一川同去。结果唐一川告诉我，许苏说的野营地是阿尔金无人区，国内四大无人区之一，与罗布泊、可可西里、西藏羌塘齐名，是一片冰川与荒漠共存的神秘土地。我本人没有这类视死如归的冒险精神，比起风卷狂沙的无人区，我更喜欢阳光沙滩和棕榈树，但已经答应的事情又不好反悔，所以便试探性地问唐一川，这种无人区好像不能自驾游吧？可可西里不是非备案通过不能擅入吗？唐一川嗯了一声，说不是自驾游。明珠台与国家地理杂志联合成立了阿尔金无人区的科考小队，由国家地理杂志的专业人士负责带队向导，明珠台则随行拍摄相关纪录片，已经通过备案审核了。我犹不死心，追问一句，许苏跟着明珠台的邢主播做过一档公益性质的法援节目，天天往穷山恶水里跑，他自然是可以跟着节目组一起野营的，我们两个人什么也不会，去了不是添乱吗？